说话， 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喎。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大家一边就食紧粽啦，就一边就证明你都冇街去噶啦。呢个时间仲要睇呢个城寨， 点解咧？人哋唔可以喺手机睇嘛？你真系落下得好紧要， 做城寨咪更加冇街去啦。 做节目比起睇嗰啲仲惨。咁咧就好多谢 Raymond 咧，就体谅我哋嘅呢个做节嘅心情啊。 系 咁咧，就买咗好多烧味上嚟，同埋咧就即系二十年陈嘅花雕啊，呢、這个永利威。咁咧就 等我喝完依杯杯酒之後先至可以。 系啦，咁就攞嚟送呢個乳豬咧就 very good。咁就喺呢個大時大節，總有一絲安慰。 系。 咁就大家喺呢個睇緊直播嗰啲就揮下手啊，同我哋都幾呢個傷感啊，係咪？喺一個咁大嘅日子裏邊，仲要翻嚟坐喺度，喺度呢個 X 呢個張德江。 係咯，唉，真係。 點解冇人砌佢咧？真係。 有 唔夠力度， 力 但我諗係 underestimate 咗佢講嗰番説話，我諗大家已經係即係好似睇 AV 咁啊，即係由經過 SM 啊、迪立啊咁樣，去到張德江而家出到呢、這個即係黑人咧，大家都冇乜反應， 冇反應啊！ 唔係因為咧，佢講嘅嘢咧，某個程度上又唔係好新鮮，因為佢都自己 quote 一國兩制咩白皮書嗰度咧，咁、佢其實某個程度上就將呢個白皮書用一種嘅。另外一種嘅方式嚟去 present 出嚟嘅啫，咁我諗喺好似你講，香港人咧過去依一段日子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好似聽慣咗啦。 但係問題係咧，唔係話呢個張德江嘅團伙會即係冧檔咁， 成部你都信真係啊！ 真係，唉，嗰陣時真係睇看公視睇得太興奮。 而家好明顯就係點止張德江團伙冧檔啊，張德江團伙更上一層樓添啊！我 係咯。 即係你諗下嗱，六八九 張曉明啊嗰啲啊，仲喺度喎， 一個國家領導人啦。咁張曉明就算調離呢個中聯辦都好啦，我諗調翻去嘅話，起碼都廣東市委書記， 仲未調、啊、 廣東省委書記啊咁啦，係嘛？ 仲未、 啊、當年彭清華都廣西省委書記啦，係咪先？咁而家呢個張曉明有功於呢個一國一制啊嘛，咁起碼都調翻去嘅話，都廣東省委書記啦啩，咁就 before 開呢個張德江波之前咧，就要講下六四先。咁就唔知點解咧，其實好多年青人就話我哋要忘記呢個六四咧。但每到呢個時間，佢哋又供出嚟咧，就講要大家忘記六四。 係，同埋鬧人哋記住， 或者鬧其他人記住，同埋咧鬧其他人逼佢哋去六四。即係我就唔好理解 點樣逼過佢咧。 嗱，第一我哋就從來唔會公開逼人去六四嘅，我諗。即係等於去靈堂悼念咁樣，你中意去咪去咯，冇理由。攞支槍扛住你去噶嘛？ 咩叫逼咧？其實即係咧，舉例啫。如果我喺 Facebook 嗰度講話嗱，六四咧對香港嚟講點點點點，又跟住係一個好重要嘅本土運動嚟。 咁啊逼噶啦， 咁就叫逼噶啦。 咁係 解釋六四，又跟住鼓勵啲人咧話嗱，咁就大家都如果係得閒嘅就 咁你即 係 即使話唔去嗰啲冇血性咯，係 咯。 即係咁就叫逼噶啦， 梗係啦， 大支嗰啲。咁我逼過， 你唔好以為淨係大陸佬有玻璃心啊，香港都好多玻璃心啊，真係。所以我就話咧，既然其實你咁想忘記，最好嘅方法就係大家一齊沉默唔出聲 ，forget it，、用一種冷漠嘅態度去對待佢啊。 喂，其實咧，我曾經以好耐以前都講嘅，我話咧，你去對付一個人咧，即係如果佢咧成日喺度即係抽你水啊、鬧你咧，我話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唔好理佢 ，ignore 佢啊，係啊 ，ignore 佢，最大嘅收穫嚟噶嘛。咁啊，同樣你六四事件，如果你係好唔滿意。呢件即係香港人繼續悼念嘅時候，咁你冇唔好睇。 咪即係呢個男女朋友又鬧交，兩公婆鬧交都好啦。如果是但一方死扯住去鬧咧，即係證明佢仲著緊噶嘛。最大鑊就係佢冷漠啊嘛。你翻屋企又睇唔到你，你特登佢面前仰嚟仰去，佢又扮睇唔到，咁咪最大鑊噶嘛，係嘛？咁你既然覺得嗰件事 已經是要忘記的了。其實為什麼要逢親這個時候又要做共出來講嘢呢？應該就是大家當冇件事一起去咩呢，約埋6月4日去唱 K 啊，或者去 shopping 啊，或者去呢個食火鍋啊，咁都得㗎。 其實會不會是個心理狀態仍然覺得自己不去呢，其實就怕被人家說他，就是說沒有血性， 即 是已經有心結了、我不去的時候你就可能即有個心結，你就會說我沒有血性了，於是我就 先攻你 先下手為強。 但 你覺不覺得現在就、即經歷了這個佔領運動之後，我經常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喜歡叫做 self-victimization、即是將自己去變成一個受害人，即是說我經常都講笑這樣說的，衝不到龍和道就因為郭兆傑、即是我覺得郭兆傑在香港社運是這個再入史冊的這個名字，所以香港社運的失敗都是因為他的，其實他只不過是救生員或者一個工黨的副主席曾幾何時的影響力大到這樣的，其實是我就話郭兆傑阻住你，咁點解你唔揈安佢自己去呢？係咪先？咁既然你覺得六四係唔應該悼念，你應該喺港大學校校園裏邊舉辦一個六四 barbecue 啊？係咪叫人去參加？ 係唔可以用呢個名係啦，即係第。 唔係咁，你用第二個名咯，係啊，叫做香港本土年青人燒烤大會咪得咯？ 係。 係乜？你連六四嗰兩個字都冇提。 係啦， 係啦，係啊，完全唔好提。叫做香港本土年青人燒烤大會咁咪得咯，咁咪全港嘅大學生一齊去串連去參加咯， 咁啊全港各界添啊，要加埋即係嗰啲 華人都得， 都得， 全球華人，全球華人本土派燒烤大會咁咪得咯，咁你咪可以同佢平起平坐囉。 嗱，我又覺得咁嘅，我可以明白年青人呢對於六四呢係冇嗰個感受，因為絕對可以明白，即係等於我哋呢對於老豆嗰種反日情緒係完全冇感覺。 梗係啦，大佬，我哋冇試過將啲港幣換咗軍票㗎嘛。我阿嫲嗰啲錢俾曬變曬軍票，全部唔值錢㗎嘛。 你我哋嘅年代呀，睇蒙面超人啦，睇鹹蛋超人啦，你就後尾又睇咩咩咩摩波，而家仲睇緊咩咩波傑伊啦嗰啲呢。 冇啦，而家冇你睇呀，呢啲咁 old school 又。 啊，即係我哋睇日本電視劇長大， 八十年代有波多野結衣未出世喎，應該 六水 嗰陣時新藤惠美嘅啫，嗰陣時 六水英姿嗰啲咧， 哦， 就 是、你而家睇人哋飛魚轉身，然後睇人哋著泳衣嗰個樣啦，梗係轉身嗰陣時 候，睇下有冇嘢啊？ 仲有 有冇嘢等？ 遊到龍虎榜， 係足見無我，新藤惠美啊嘛， 即係我嗱，我想咁講嘅，即係我完全明白咧，即係話而家年青人特別係喺六四發生事件之後才出世的一班年輕人呢，其實對六四事件是沒有感覺，這個是可以理解。不過我用回同樣的道理，就是我不會罵我的爸爸媽媽，就說為什麼你 为什么你还要去争取军票索偿啊？ 为什么你这么憎日本仔啊？ 是啊， 最近你不会这样，你不会 去质疑人家一些可能他曾经有的经历的一种情绪的嘛，一种情感的嘛。 不是，同埋我觉得他们一个 self-victimization 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你用这个大道理来压我。我觉得他们是一种这样的心态。咁但係呢，我覺得佢哋感受到嗰種俾人用道理道德嚟壓呢，係佢哋自己有心魔啫嘛。既然你覺得嗰件事係應該淡忘嘅，等於我哋咁鍾意蒙面超人一樣，係咪？我哋從來都冇同阿媽拗過忘記三年零八個月㗎，係咪先？係咪？或者嗰件事已經過去啦，我哋如果糾纏喺向對日索償嘅話呢，就會令到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一事無成啦咁樣。我哋冇咁講㗎嘛，其實係我哋自己匿埋睇蒙面超人囉。 係囉。 係咪先？自己一路咁多年都支持日本 AV 就係咁咋嘛，其實。 嗱又講返你啦。 同埋我又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嘅，即係真係各人，即係我覺得六四對我嚟講就好 personal 嘅一件事， 每一個人嗰個經歷 係 唔同。 係啦，即係你中意去悼念咪悼念，你唔中意去悼念咪唔好悼念，咪唔好講咯，冇嘢咁。但係即係你頭先講話年青人冇感覺咧，我又反而我又幾得意喎。我見到有啲年青人咧，即係譬如最近有對即係好年青嘅即係音樂嘅組合啦， 叫《主會戰勝歸來》又 唔係叫 Boys Reborn 啊，即係嗰陣時催淚彈嗰陣咧，即係佢哋嗰陣時叫做未叫 Boys Reborn， 總之都係叫 Boys 類似。咁佢哋今年整咗首六四嘅歌，咁佢哋就我好后生，佢哋真系应该六四真系未出世嘅。咁我见到系啦，亦都有一啲年轻人，佢冇真系经历过六四，甚至乎嗰阵时未出世，但系佢到今时今日，佢又会走去即系写只歌去做呢样嘢。咁我觉得即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取态，有唔同嘅方法去面对呢件事，咁咪各 唔系我觉得网上精彩嘅互联即系社交媒體的世界很容易是什麼呢，助長一種什麼呢，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是是是， 你看到除了六四之外呢，最近那個 攀上岳飛二時峰嗰位姓曾嘅女士啦，嗰位老師咧。嗯嗯，又係有啲語不驚人死不休嘅話，佢誒見識不夠啊，點樣同學生分享啊？呢個呢啲咁嘅嘢啊，咁樣即係你自己啊，為咗攀山啊，剝削呢啲嗰啲嘅 shepherd， 即係嗰啲雪巴族人啊，嗰啲挑夫啊嗰啲咁嘅嘢。咁啊，最近啊，歐海純拍咗嗰個游泳嗰個一個微電影廣告，又俾人喺度抽水啦，就係話。你定出嚟咩三分二十七秒啊？呢啲嘅呢個根本就反映到你唔係一個專業嘅游泳選手啊，專業嘅運動員就唔應該走去拍廣告啊咁樣。 嚇、 哦！好笑嘅，睇下嗰篇嘢啊！即係我就係話， 好多運動員都拍廣告嘅。 即係好似 Andy Warhol 講，每人都總有五秒鐘出名啊！而家真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語不驚人死不休咧，就大家即係死定把口啊！真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咧，總會揾到一啲。即係佢哋覺得嘅理由出嚟， 咁啲又網絡文化咯，嚇、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平台，可以講乜都得啊嘛。咁、你要講，如果你要令到人哋有反應，無論 like 你好或者係 angry 你都好，咁你嗰句嘢一定要負爭議性。 嗯，嗰啲咁嘅周樹峰嗰啲咁嘅人去咗邊咧？其實即係嗰陣時好出位噶，又話支聯會係龜婆啊，嗰啲樹人學生會嗰條友去咗邊啊？ 嗯，知喎。 有啲好似埋咗林鄭堆嘅，好似 啊，係咩？企喺林鄭後面啊！即係奶媽嗰啲造勢大會嗰啲年青人嚟噶，咁咪醒目咯！自己咁你一串埋就知咩事啦，係嘛、其實講到最終咪仲撲街過嗰啲支聯會揾食嘅啫，其實真係諗條橋出嚟。 咪所以好似 呢啲醒目仔啊！而家 呢啲冇辦法，你啲做硬局長話俾你聽，張德江所定立嘅愛國者治港一定有你份，我話俾你聽。 唉，真係 係啊！ 特別係由敵方陣營。啊！即系翻嚟嘅。 如果你睇呢個湯家驊嘅走勢咧，其實即係轉過底呢樣嘢咧，就等於呢、這個即係當年呢個明朝呢個山海關總兵啊，投靠努爾哈赤一樣嘅啫。通常咧初期都會獲得重用嘅，所以企喺林鄭後邊嗰啲初期都會獲得重用。 嗯， 正座就冇得走甩㗎啦，我覺得。都狗皮嘢嘅正座， 兼而家揾到人。 大佬，你嗰啲咁嘅蛋散散兵走去選個垃圾區議會，選到都係個三皮嘢。 係咯， 已經你一個犯一個底企喺林鄭後邊都狗皮嘢啦，係、咪？再加埋入埋民主思路，俾翻兩萬八啊！湯家驊參加個課程， 仲有得分添啊！ 仲有得分添啊！係咪自己落袋都有五皮六皮啦？起碼係 哇，開心 啊！所以我就話呢啲最緊要即係轉博轉得快，走位走得快。永遠在 Facebook 裏面的那個 status 呢就 是當下的一刻的、我經常覺得呢、就是、我們、就是、以前學這個、師傅教我們、就是、所謂禪宗活在當下呢，我經常都說其實年輕人的 Facebook 的世界就是活在當下的、就是那個 moment 是代表那個 moment 那個立場 的，原來他們的、就是、生命是這麼 好 religious、真的就是那個當下的立場、所以有些人就很無聊的，我覺得整天走去剪輯那些網絡上面關於某人在六四的時候說過什麼那些就再 loop 呢，其實我覺得未免 old school 了， 即是回帶沒什麼意義了，今時今日 沒什麼意義， 在當下 我就最記得當年自由黨組成沒耐之後呢，他們推出一個 service 的，就是叫做即是周圍宣傳的，他如果你想知道自由黨今天最新的立場呢，你就可以打這個熱線電話，跟住出咗街之後，俾佢笑碌喺度，即係佢個立場係每日都唔同嘅。 係喎，好嘢喎， 每秒 啊，係啦。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哋最新嘅立場咧，就可以打呢個電話啦。 就唔係最新消息喎，最新立場喎，呢個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六四嘅爭論今年就冇咁激烈添，我覺得。 嗯， 已經我諗比前幾年。即係好懷念嗰啲龜婆論啊！嗰啲真係 唔係咁嗰啲 嗰啲人啲 嗰啲咩天打雷劈嗰啲都靜 咗，入咗建制啊嘛，有啲 雷劈神壇唔係雷劈神壇，我諗係忙於劈第二啲人啊， 咁啊係 去斬芒果樹啊！ 頭先我提到咧 ，Boys Reborn 我哋歌叫《自由之歌》啊， 咁 啊大家都可以上去睇睇嘅。係啊，佢今年真係支聯會 share 啦，呢個佢寫咗首歌係講六四，咁我覺得啊好難得喎，一班學生仔佢真係好後生。 但有冇好似民主會戰勝歸來咁老土啊？ 冇㗎 ，OK 㗎，型㗎首歌。 因為自從改做城邦會戰勝歸來之後咧，我每一次聽到嗰首歌就 都係想唱 城邦，冇錯，係會戰勝歸來， 甚至乎心裏面唱 係啦，唱錯咗 台下唱緊城邦會戰勝歸來嘅，真係。 所以如果有新歌代替嘅話，可能好啲。 是啊， 即起碼都有新血啦， 係咁啊，亦都賣下廣告啦。因為六四舞台咧都會有一個 舞台劇， 台劇台劇下個禮拜做六月九號到十一號咁樣啦，叫做《雙城故》誒《雙城 機，咁都有首主題曲嘅，咁啊我去外編同埋監製唔同去作唔同嘅唱嘅， 即係成個舞台劇嘅音樂你係監製， 我唔係嗰首 嗰首 主題曲。 喂，咁呢個舞台劇都據說咧，佢其實都係有少少同以前嘅六四舞台劇係有唔同嘅，係 喎， 即係而家咧佢就係用翻香港嗰個嘅，即係九七回歸之後個處境，透過 甚至乎係其實雨傘 透過男一女 雨傘後 雨傘後， 即係佢將六四同埋雨傘後其實係連結起 一齊啦。咁因為佢話睇嚟咧，就係講六四咧，即係講翻六四嘅前因後果咧，就已經都冇乜賣點啦，即係啲嗰個門票咧越嚟越係差， 咪剩翻嗰啲五廿歲以上嗰啲咯。但係佢又後生仔， 咁呢個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轉化嚟，因為點解咧？其實六四呢件事咧，發生喺1989年香港嘅時候，一個非常之本土嘅運動嚟嘅，即係呢個同香港嗰個當時嗰個香港嘅處境、九七回歸嗰種嘅人嘅心態係好有關係。咁所以咧，而家咧經過咗咁多年之後，其實香港呢回歸20年裏面，其實發生好多嘢。係咁樣嘅對照一下咧，其實我覺得好有意思。 其實我可以咁講，我覺得即係咁多年啦，差唔多我喺香港嘅時間，我都會參加呢個維園嘅燭光晚。其實喺94、95嗰陣時咧，係好慘淡嘅。即係真正再大規模爆發咧，成為真係一個有年青一代嘅本土運動咧，其實係20周年嗰陣時，2009年啊，應該係嗰陣時。嗰陣時咧係突然間咧由幾萬人咧係跳升到20萬人， 係啊係啊， 咁咧就亦都好多學校啊嘅老師，當日我睇住佢哋係約埋啲同學著住校服啊，好多中學生係去參與悼念同埋通過。其實呢個我覺得是要感激李國章和羅范昭勳，如果不是有通識教育的改革， 沒錯， 令到這個教協的會員可以名正言順在學校裏面討論六四的背景，甚至什麼呢，用通識考察的名義去參與燭光晚會，即是我們不是來去爭取結束一黨專政，我們作為一個學生是去了解這件事，那這個藉口挺堂皇的。咁所以梁美芬話要取消通識係有原因嘅，因為佢哋耿耿於懷。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哋要追究呢啲所謂反動分子、非愛國者或者漢奸喺治港隊伍裏邊咧，要去清查呢啲人出嚟咧， 咁啊肯定係羅。 我覺得第一件事一定要清查李國章同羅范昭芬。 係啦。 點解喺教改裏邊力排眾議取消中史科，設立呢個通識教育科，從而令到佢勾結嘅教協，而教協亦都勾結支聯會。是可以名正言順進入 curriculum 啊， 係喎， 呢個先就係令到六四點解去到2009年咧會大爆發，不遲不早，20年內冇通識教育、冇課程改革，就冇咁大規模嘅年輕人去參與呢個六四悼念。所以我覺得張德江咧喺北京基本法頒布20周年嘅座談會裏邊咧，就話中央要監督香港嘅特區，要擁護基本法同埋愛國官員的表現和行為的時候，我舉腳贊成，第一個要雙規，其實就是李國章了。第二個兩個擺埋一齊喺巡城啊，男女監獄都唔使分啦，一個叫羅范昭芬。 哇！你對羅范昭芬真係好啊，你 係啊，可能對李國章係懲罰嚟嘅，係嘛？就兩個一齊，真係要令到佢哋兩個一齊規啊！真係，即係規定嘅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啊！幕后有没有 CIA 在后面，有没有 FBI， 有没有这个反华势力，包括民进党，包括美国、日本右翼，是协助你们去策划这个通识教育。肥佬黎香港电台 CIA 咯， 系啦， 三只脚。 应该而家仲有一个叫刘世良嘅， 唔系黄之锋。 四个、你射得到嘅咩？ 唉，梗系啦，我企第五排嘅真系，唔好搞下搞下，萧生一走埋，变咗我企第一排先得噶。咁咧就一定去清查呢啲咧，将六四带入课室、带入课程同埋带入校园嘅罪魁祸首，系嘛？ 嗱，翻墙嘅朋友记住啦， 举报啊， 举报。這個、 巨名舉報的中紀委， 中紀委 看看他們是首先是不是共產黨員先講完六四之後就要都要招呼一下這個左王張德江，就在基本法頒布20周年座談會，他那番演說呢，我覺得是挺轟動， 不如 我覺得外媒的重視程度是高過香港，這個也是真的我們過去那幾年 不斷的政治動員所產生的一種叫做政治疲累症。 不如概括一下他的發言重點啦，好冇？首先呢，他其實大致有 五個重點嘅。第一呢，就叫做香港就不是三權分立，這個第一個重點，講不是香港。啊，這個呢，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習近平講過了，三權合作。他的就說不是三權分立，是行政主導。啊，這件事都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第二呢，他講特區管治團隊由愛國者組成，這個呢是有差別的。之前呢是什麼呢？是由愛國者 為主題， 為主題。現在不是了，現在是講到 中間派要多一些，鄧小平的講法 是了。現在呢，基本上張德江的講法就是，如果你不是愛國者，因為他還有後續的，就是因為呢，這個中央政府有個所謂的你在執行與推廣基本法的過程當中，這班咁嘅所謂的公職人員啊，佢有嗰個監督權。嗱，呢一點咧就非常之辣嘅，因為點解咧？公職人員係好廣泛嘅，包括去到咩咧？ 咪就 郵差都係噶啦， 范招芬嗰啲要監督啦， 即係郵差送信俾你劉世良咧，基本上都唔愛國啦。都是不愛國的一個行為來的。 如果派給你就更加不愛國了。 是叛國了。 是叛國了。 如果他派之前開開你封信看了先。 那就好一點了。這個公職人員是 大家不要說笑，不是危言聳聽。據說鄧國威被炒是因為他撐這個郵政署。當時呢，就這個郵差呢曾經被投訴呢，就說為什麼幫這個學民思潮派東西，在選舉的時候的應該是 DQ 他們，就不幫他們派東西。 現在今時今日呢，我們的笑話呢，其實說真的 不是笑話來的， 真的不是笑話來 的 所以那些政治棟篤笑呢，不收得的， 不收得的了。還有呢，就是剛才我說的公職人員可以去到一個什麼地步呢，包括了就是諮詢委員會的委員都是公職人員來的。所以呢，你看到這一點其實是很大的殺著，就是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應該那些食環署那些外判那些什麼碧瑤啊，那些清潔工人呢，可能隨時不執我們那條街那些垃圾的， 這樣才為愛國， 這樣才為要，啊，即要堅決抵制那些反動分子的寫字樓嘛。 這個就像那時文革的時候那些咯， 當然啦，我看到那個垃圾桶下面現在很多卡擺在那裡沒人執，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因為抵制所以不清潔我們下面那條街， 這個可能性都有， 你小心啊，你那裡， 你啊，我喂，唔好，我有，我留收翻我地址先，收翻即刻收翻地址先。咁咧，但呢一樣嘢咧，點解話咁大鑊咧？其實大鑊到咧就係過去香港嘅自治權咧，係衍生於咩咧？所謂嘅自治權，其中一樣嘢就係中央政府只有一啲嘅任命權係按咩咧？政府官員嘅啫。嗱，佢依一點咧係將可以話係將佢個任命權咧係無限伸延去到所有公職人員，因為佢話佢有監督權。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辣的一點。 什麼叫監督權呢？怎樣引申呢？ 哇， 喂，他可以去 DQ 咯，即如果有， 不是，張德江有講的，其實大家沒看完那段演辭，他說呢要圍繞著剛才徐少華講的幾方面的細則，要將中央的權力細化。 是啊， 你明白嗎？即是要將它具體化，然後細化到變成一個程序，即是說特首怎樣述職，述職的內容報告要寫些什麼，怎樣坐，現在已經規範了，將來要細化成為一個規則，然後呢就是說中央如何監督香港的行政主導和管治者是不是愛國，這件事呢是要細化的意思，即不是說齋講，是要變成一個制度，這個可以是一個行政制度，甚至可以是要立法去將中央的權力呢是確定下來的， 即是他可以呢直情好像一些指引一樣，即是直情說你如果有一些任命呢要給他過一個過目先， 是啦， 如果他不喜歡的就 DQ 他， 即是現在就不是高靜芝做， 是啦， 現在就中央做， 是 即是這樣，我覺得他是呼過什麼呢？呼過特首，然後呢就是什麼呢？就是呢宣讀某一段時間中央有一些 instruction，然後他就朝頭早在組討會又好，三司會又好，就宣讀中央的 instruction。我覺得是這個方式，他未必會立法。然後呢，即是說將來的特區政府呢，每個禮拜都會收到這些呢來自港澳辦啊，來自張德江啊，來自這些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些的紅頭文件， 又或者是那種做法呢，譬如高靜芝那種呢，以往可能 只是一種 practice， 現在是將它呢制度化咗佢，系啦，即系变成咗，即系写明系要咁样做，赋予一个权力俾佢做呢啲 DQ 啊，去 screen 人啊呢啲。 所以你而家明白咧，所谓林郑话DQ 咗呢个高靜芝，原来佢真系要 DQ 高靜芝噶。 因為而家呢個功能 中央 由係由中央做， 梗係啦，糧粉僭建咗自己塌咗佢落數嘛，而家收翻嘛中央其實係。咁咪變咗由上面港澳辦提交個名單，由港澳辦決定委任嗰啲法定機構嗰啲咯。 所以我哋嗰陣時喺個節目咪講嘅，中聯辦真係會做翻中聯辦工作，因為點解呢？以後咧香港嘅事務係由呢個習辦嗰度直接指示落嚟噶嘛。你睇到冇所謂㗎，中聯辦真係去翻佢自己嘅位置㗎。因為點解？成件事而家就係話由我中央直接對口咁樣。咁好啦，喺我講咧，呢個第二點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可以話過去係未有過嘅，就係頭先將所謂嘅嗰樣嘢係佢所謂制度化，公職人員任命嘅制度化。好啦，又跟住香港高度自治係中央所授權，就冇所謂嘅剩餘權力啊，諸如此類啦嚇。 即係我俾幾多你，你又有幾多自治權？係啦。 好，第四咧就係呢個都係一一直未死心嘅，就要加強青少年國情教育。 嗯， 一直未死心嘅一樣嘢。第五，宣傳基本法。好啦，咁講完，大約喺呢五點。嗱，我有一個例子，我覺得咧，而家張德江咧就好似咩咧，即係對香港人嗰個指控，佢而家一直咧就點解要佢咁出嚟咁講咧？佢就話你哋班友仔香港人過去一直咧以自治啊 抗拒中央權力噶嘛， 係啊，抗拒中央權力 講兩制唔講一國啊嘛， 係啦。咁我咧就覺得個情況係咩咧？根本咧，張德光之前所陳述嘅所有嘢就係個權喺我度嘅，乜乜乜乜，喂，冇人反對過啊，香港人係咪冇香港人反對過就話權力梗係喺你嗰度啦，軍隊都喺你嗰度啦，點會權力唔喺你嗰度啊？而家香港人嘅情況係咩啫？就係希望大家嘅共識就係基本法，根據基本法做嘢啊嘛，根據基本法做嘢。而家咧，中國政府過去咧就違反基本法嘅行為咧，就好似丁蟹咁樣。喂，我打你，你唔好避啊嘛！ 最衰都系你啊！ 最衰都系你避啊，刘松仁。 咪系咯， 你避冇乜咁唔觉意打死咗你咯，而家。 我想嘅咩？ 系啊， 系嘛？我唔想打死你嘅喎，咁样。 喂，最衰就系避。 系，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如果你夹埋睇咧，第一就系话香港唔系三权分立，第二就系话佢有啲实质任命权啊，对公职人员啊，成咁样，再加埋第三嗰种成日都讲话即系依法治港啊嗰呢类嘢咧，就即系话咧，其实。佢係針對緊咧，對於法官嘅任命咧，我覺得係，即係尤其是即係終審法院，即係係啦，即係對第時對付，即係呢一啲，譬如話終審法院嗰個即係大法官， 公職人員嚟， 佢公職人員，佢有實質任命權，你亦都唔係三權分立，你唔可以咧諗住咧即係任命呢個法官去監察或者制衡。 但係我覺得佢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敗筆啊，就係咧將行政主導咧。即係變成淘寶式的行政主導，即係一個山寨式的行政主導。嗱，點解咧？就你細心睇下張德江所講咧，佢就話以行政長官作為領導，然後咧就係中央咧就依法咧就行使實質任命權。而家就僭建到一樣嘢叫監督權。好啦，即係話由共產黨控制住個特首，同埋甚至由共產黨去監督特區高層官員嘅行為屬唔屬於愛國，同埋係咪擁護基本法。好啦，呢個就是行政主導啦。咁而家其他兩權就要擁護呢個行政主導。其實呢樣嘢雖然基本法裏面所講嘅行政主導體制其實唔係呢樣嘢。第一，當時係冇呢個咁樣嘅高官問責制呢樣嘢。所以我就係話喺由基本法起草嘅年代，佢哋係用根據港英嘅制度去理解行政主導。港英嗰個叫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係咩咧？其實係講緊成個行政機關，唔係講緊個港督，或者港督會同行政部，或者係講緊邊一個人。佢係講緊一個權力嘅運作嘅方式，即係話行政機關有主動嘅提案權，提出政策，同埋提出預算案嘅權力，然後提交俾立法機關審議。呢個係相當之清楚寫基本法裏 邊，同埋係立法會嘅，即係如果唔係政府，立法會嘅議員係冇權提案。 係啦，呢個所謂行政主導 咁解， 已經體現咗㗎啦，就係議員係 冇 辦 法 提出一啲係有我哋叫做 financial， 即係所謂公共財政嘅 implication 嘅議案。第二。有 policy implication 的議案，兩樣嘢都不可以提出。呢樣嘢本身已經體現咗行政主導啦。張德江大佬即係讀今日成大學，就真係特別蠢嘅，連望遠鏡都調轉嚟用嘅呢啲友真係。 喂，仲有 屌喺北韓讀經濟，大佬即係一啲吐痰嘅人，一啲唔吐痰嘅人。當時點解啲香港人咁驚啫？就係呢樣嘢啫嘛。係嘛？如果你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落實的話，香港人不怕的，是嗎？你衰極那些港奸，就算好像董建華那些港奸，都沒有張德江那麼低水平的嘛。 你現在根本上一班黨棍，是不是在今日成大學讀經濟畢業的這條友，是不是就是說這樣的水平的政棍來管香港嘛，所以他永遠他演繹裡面那些東西就是極左的政治口號咯，政治宣言咯， 同埋同我哋所一路理解嘅一啲 concept 係完全， 連行政主導係乜，我相信佢都唔理解嘅。其實就係我頭先講緊嘅，就係議員冇提案權，係 啦， 議員唔可以提出有財政嘅 implication 嘅法案，政策嘅提出權喺政府嗰度，你可以否決，你可以修改，係嘛？你經過一個議會程序，呢個你唔理佢叫做乜嘢三唔三權分立，呢個係稱呼嘅問題，呢個就喺基本法裏面講到明嘅一個中國嘅政治體制。 嗱， 而家 咁講， 咁你而家係咪將基本法搣咗佢唔要啊？ 都係，係 咪用個北韓嘅基本法咧笨？ 其實係 嗱，呢個咧係既固之係基本法裏面咧已經規定咗嗰個三個嘅 權力咯， 權力啊。嗰、那個即係實質操作係如何，已經係規定咗，即係行政、立法、司法。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一直咧香港人所爭取嘅所謂基本法第45条同68条嘅落實，就係咩咧？嗱，如果你落實咗咧，呢、這個三權分立雖然喺基本法冇呢四個字都好啦，但係其實非常之清晰嘅。當你如果落實基本法45同埋68条，45条係乜嘢咧？45条就係講行政長官嘅產生方法，到最後係會。是達成一個叫做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出來這個目標。至於第68条呢，就是講咩？就是講立法會就會取消公，即是意思全部普選產生的。嗱，當如果一個嘅政治制度是這樣的，你看到因為點解三權分立咧？其中一樣嘢就是它產生方法的獨立性啊嘛。即除了功能大家的權力。的功能是不同之外，還有它產生功能是不行的。現在基本法也都規範了，就是公職人員是不可以選立法會的， 是 公職人員不可以選立法會。為什麼有這樣規範呢？就是三權分立的原因咯，一個概念的落實來的嘛，這個很簡單的。 還有我覺得很簡單的，你這個行政主導這麼多年，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一路以嚟我哋講緊嘅 administration 就係講緊呢樣嘢，唔係講緊特首，唔係講緊問責官員。問責官員係2000年之後先有嘅，所以你而家話中央監督問責官員，由特首作為嗰個阿頭，然後帶住一班咁嘅蛋散，然後後邊仲有個阿公喺度，咁呢個就係叫行政主導啦。喂，但呢個唔係叫行政主導，係呢個叫做黑社會主導。呢個就係黑社會嘅體制嚟嘅，其實。 唯我獨尊，我中意講話乜就乜咯。 係啦，就係阿公話乜就乜咯。係 咯， 就係咁簡單啫嘛。咁所以我就話你坦白講，連道理都唔使講啦。佢而家啲人成日都話佢好似以前民間傳奇裏邊嗰啲袁凱咁樣，袁凱非禮妹仔、強姦嗰啲妹仔，又使乜講道理嘅啫？ 咪而家咪就係咁咯。我話喂，過去一段嘅日子20年回歸，邊一個喺度肆意踐踏基本法？就係呢個丁蟹嚇，佢肆意踐踏基本法，又跟住又控告你香港人。喂，我踐踏基本法嘅時候，你做咩反對我啊？你唔好反對我啊嘛！ 同埋最好笑咩咧？總會有一班流羅出嚟咧，就唔係走去孖叉呢個張德江，唔去孖叉呢個袁凱，走去強姦呢個妹仔。就孖叉袁凱隔離嗰間房，另外一個妹仔點解唔出嚟爭取？即係你諗下，就係荒謬到咁啊！你問20年嚟一國兩制方腔走板去到最極端，就係張德江上個禮拜所講嘅説話，係乜？你要 X Y 交叉嘅，如果可以爆粗嘅話，十幾個字嘅粗口就應該招呼張德江啦，係咪先？起碼學下呢個朝鮮話嚟去招呼佢添啦。即係呢啲咁樣嘅撲街，其實就係、是、結果咧。大部分嘅人就話啊，最衰你民主派啦，30年一事無成。喂，大佬，仲有嗰扎賣香港嘅港奸咧？嗰扎董建華啊，嗰扎資本家咧，全部都有份嘅喎、哦。20年嚟一國兩制搞到咁，係咪？好啦，結果數下數下咧，佢就數咗去俾人強姦嗰個妹仔隔離房嗰個妹仔啦、就話最衰都係你啦，係嘛？聽到個袁凱入嚟嗰陣時啊，你啊唔走出去同佢搏命啊！ 應該喺背脊下嗰張凳揼佢啊嘛。 係啦，再唔係就攞粒蠟燭卜佢個頭啊嘛咁。咁、那個袁凱咧，係嘛？袁凱帶住嗰班家丁咧，帶住袁凱探路嗰啲家丁咧，帶佢入去妹仔房嗰啲家丁咧，嗰啲就冇事啦，大家當唔見唔存在啦，係嘛？嗰啲就大家忘記啦。所以我就話，即係過去嗰幾年，一種咁樣嘅蠱惑人心嘅輿論，係不斷頭先同我哋講六四嗰種邏輯係一樣，不斷係將嗰個嘅重點轉移去香港內部嘅矛盾嗰度。呢、這個係最符合共產黨嘅利益。就是將香港和香港人和共產黨的矛盾 將佢 shift 去你共香港內部嘅矛盾嗰度。 嗯， 咁你咪覺得個袁凱冇嘢咯？唉，你鬧佢都冇用噶啦，佢都係咁噶啦，咁樣。係咪？你而家見到一步一步一步行到嚟呢個地步。 嗯， 係咪？咁然後咧，大家就繼續勇於咩咧？就喺度自己咧，就去互相指責嗰啲隔離嗰啲隔離房嗰啲妹仔啦喺度。呢個就是香港嘅現況咯，我就。 嗯，我想仲有一種無力感嘅，因為你真係走去鬧個袁凱咧，即係試過好多方法都唔都係唔 work 啊嘛，即係即係冇乜實質或者好即係即時見到嘅效果啊嘛，即係去到佔領咁大鑊啦咁樣，但係啲袁凱都係唔睬你喎，同埋你佔領完之後，即係嗰啲袁凱越嚟越惡添喎，越嚟越離譜喎，即係舊年即係選舉嗰啲 DQ 啊，即係直情其實已經行使緊啲實質任命權啦，都未任命添啊，係直情 DQ 你唔俾你參選啊。即係天琪啊，嗰啲咁樣直情唔俾你選啊！咁呢啲已經係即係通過選舉主任佢做一個行政決定，佢唔俾你選，咁已經係行使緊啦。咁 加埋釋法啦， 係啊，加埋釋法啦，咁變咗即係嗰種無力感就係話，切咁我即係啦，你鬧呢個袁凱冇 Q 用啦，咁我就唉，我都要發泄緊，我咪鬧隔離個妹仔咯。 因為嗰啲妹仔唔會覆桌啊嘛。 係啦， 其實最簡單啫，我覺得呢個就係中國人嘅。即系劣根性里面咧，你睇阿 Q 正传你就知啦、嗯。永远阿 Q 都系走去掹嗰、那个整嗰个小尼姑个头， 嗯、 就系呢啲。 我系啊， 你记唔记得鲁迅写呢个阿 Q 咪就系咁咯？佢就恰嗰啲系冇得覆桌嗰啲人啊嘛， 恰一啲佢恰到嘅人。 系啊，笃心口就梗系笃蔡耀昌啦，唔通笃张德江咩？真系系咪笃张德江会覆桌噶嘛，大佬？ 咁你又笃张德江，你死啊你！ 但我呢個人微言輕啊嘛，咁嗰啲即係曾經好有影響力嗰啲人，一吹雞幾百友動出嚟嗰啲，咁嗰啲人哋會復仇噶嘛。我哋呢啲講完之後，大家散水嘅啫，跟住係。 所以我哋都係篤阿蔡耀昌嘅啫， 真係慘，前面又俾人篤，後面又俾人篤， 係咯， 休息一陣先。 好。